哎，没错， 对不对？十八九应该怎么着呢？ 哎，干嘛呀？ 那个年代 啊， 应该努力的学习。 哎，是是是， 学技术， 对， 上蓝翔。 哎，对， 是那个时代流传。 别流传了，那会儿有蓝翔吗？那个？ 老蓝翔。 哎，什么老蓝翔？ 流传下来。 哎，别凑合， 就是为祖国报效。 哎，那倒是， 有个好的志向， 是， 所以留了这么一首歌。 哎， 您听这内容啊， 啊， 有些保守。 嗯， 当然唱起来 啊， 载歌载舞，您一点都听不出来。 那是新疆民歌啊。 当然了，也好听。 哎， 有机会您上网搜搜。 对 啊，要是这流量富裕呢， 啊 您去听一听。 哎，对， 有这么一首歌，应该能找得到。 哎，别有机会，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啊， 来唱唱。 在哪儿啊？ 哎，就这儿啊， 在这儿来一回 啊多好啊， 有欢迎的吗？ 哎，啊，这好嘛，这大家伙都爱听， 因为我也老没唱过这歌了 啊， 我也没赶上， 甭客气， 我争许能学出来。 哎，你来了， 连带着舞蹈一块来， 嘿，那多好，大声 得开始啊， 走， 哦。打了是什么？ 还没完没了，打滴打滴干嘛呢？这 你们哪有打滴的词儿啊？ 你这不打了滴了，打了滴了， 什么都不懂 啊！ 得了滴了。嘴里打嘟噜， 这别扭， 知道吗？ 是啊， 听我这歌词啊！ 啊，你来了， 打了滴了，打了滴了，小伙子呀，小伙子，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美丽的青春先走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嘟，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 好，哦，哎，这就来了。 小呀嘛，小伙子啦，哒楞哒哒啦，哒楞哒哒啦，哒楞哒哒啦， 不错， 哒楞哒哒哒，哒楞哒哒啦。 哎，行了行了， 哒啦哒楞哒哒啦， 玩行了， 哒啦哒楞， 玩行了， 哒啦哒。 玩你在干嘛呢？ 那位照相。 对了，谁给你照相？我靠！ 怎么了？ 靠，还等着照相， 是不是跳起来很活泼？ 啊，还真是这样， 对不对？ 哎， 但是啊， 嗯， 为什么现在您各位没听过这歌了 啊？那是 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是吗？ 现在啊， 啊， 您别说十八九岁没搞对象， 嗯， 你八九岁没找过仨对象，不好意思出门。 对了，对吧？您这也太早了吧？ 这是夸张了， 哎， 但比过去 啊 都有提前。 哎，行了行了， 十八九都有对象了， 行了，别说了，别说太，我跟你说太绝对了，你这 怎么了？啊， 我瞧着没，我今年六十了 啊， 我就没搞过的对象。 你说这话谁信 呢？那干嘛不信呢？ 这您这岁数没对象。 哎，对了， 老光棍。 哎，没错， 您这诚心。 哦，干嘛诚心？ 你看我这歌词啊， 啊， 十八九加一块都没您这一半岁数大。 我，哎，你少废话，我没搞过对象。 您什么意思？ 啊，你给我唱唱我。 唱你。 哎，你给我来了。 这唱不了。 这有什么唱不了？ 词儿不一样了。 那词儿不一样有什么呀？你稍微一动不就成了吗？多好啊。 特意量身定做呀。 太好了。 唱着你是吧？ 我高兴。 我试试啊。 你来了。 唱你啊。 嗯。 小伙子呀，小伙子。 嘿，多好啊。 你呀你呀。 好糊涂。 嗯，好废物。 哎，这废物。 六十多岁找不到媳妇，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见到他呀，立刻吓得哇哇哭，脑袋大呀，脖子粗，不是大款是伙夫，比比霜啊，化妆品呐，拿来就往脸上糊，画完之后您再看呐，酒钱拿枪来突突， 招你了， 长得丑还不知足， 不是 一心要娶林心如， 那多好啊， 找着标准找到个媳妇，却被第三者插足。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太好了。 哦，哎， 不是什么主意， 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啊。 什么主意？ 哦，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 我知道。那什么主意？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 不是什么主意？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 哎，去你的吧。好嘛，怎么到我这儿都这词儿啊？ 废话，您这岁数也就这办法了，知道吗？ 好，

所以对北方的各地的方言、各地的口音，听众观众是非常的熟悉。再加上人物情境的设置，还用一些有包袱的幽默性的方言元素，使得这段子呢，很好听，很吸引人。您像北京二赵，也留下了珍贵的学四省的这个版本。那么今天我们要请您听的是王世臣和王长友的珍贵录音《学四省》。这两位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啊，一位是相声界的巨匠，另一位呢是有相声仓库的雅号，二位是珠联璧合。 一个地方一个规矩，一个地方一个风俗，风俗习惯不一样，说话也不一样，不单话不一样，有的东西一样，名字也不一样。北京离天津240里地， 哎，不错。 它有的东西一样，名字就不一样。到了北京，管这玩意叫什么？ 扭泡扭子。 对，这叫扭子，这叫扭泡。到天津不去，这叫嘎的，这个叫嘎的盼子，嘎的嘎的盼子。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天津人，在头些年上我们家来串门，到龙山铺去买东西去，说话露怯了，做小罐那个扭子， 扭。 到天津叫嘎的，北京叫扭子，他不知道叫扭子。说话也习惯了，拉门进去了。哎，朋友，给来屋门前咋的？ 卖东西大卖啊。 掌柜他北京人，他不懂吗？ 什么的呢？买嘎的。我们这没有嘎的。您要买嘎的，您可以上油盐店。油盐店有水嘎的、酱嘎的。 哎，佛手嘎的。 哎，我们这不卖嘎的。嗯。冒名，不卖嘎的。你们这不卖嘎的，卖嘛的？ 就是、 那我们这没有嘎的，嘛玩意儿没有嘎的？我问你，这是嘛的？你说这叫嘛？哦，您买这叫扭子， 扭子。 到我们北京叫扭子，到您天津，去叫嘎的，嘛玩意儿？扭子。不管办法，你给我拿5000的吧，拿过来我告诉大家，这么一红一白的，说话露怯了， 露怯了。 所以说的往出去走。哦，北京嘛，管嘎的不叫嘎的，叫扭子。好，回见你了。没留神，脑门子撞门框上了，整撞出一大渣子来。他回头一找我，更露怯了。 怎么说的？ 还掌柜的，你看我没留神，我撞出一个扭子来。 扭子？ 哼！问您呢，您撞的还是嘎的？哦，这还叫嘎的？那好，回见你了。 那还不回见？ 他一定是风俗习惯不一样。 哎，就是方言不同。 通州离北京这才40里地 啊，40 也不一样 啊，说话也不一样， 风俗习惯也不同。你姓王，你排行在几？ 我行二。 你行二，到了北京管人叫王二。 是啊， 对不对？ 王二， 王二哥，王二先生。 哎呀，王二、 王二。到了通州不去？ 到通州 姓名搁在后头，排行在几？搁头了。 那姓王行二， 管人叫二王。 哦，二王， 他就是那规矩，还不能不乐意。假如说吧，我排行在二，我姓王，我在头里走，你叫我二王，我是高声的答应，不能不乐意。 哦，那您来来， 你要不行，咱来来试试。 二王嘞， 哎，我就来了， 啊，这就过来了。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啊，很高兴， 我特别的高兴。假如说我姓刘，你叫我 二刘喂， 哎，我来了， 哦，这就来了。 哎，我还不能不乐意。 啊， 我姓李， 二李。 哎，我来了，我不能不乐意。啊，假如说我姓苏，你叫我 二叔。哎， 我来了，我 那你赶紧回去吧。 我不能不乐意。 你是得乐意呀、你没问我乐意不乐意，那您叫我， 那没关系啊。 我姓王行二， 我叫你 可以。 二王 哎，我来了， 你还不能不乐意。 当然我得高兴。 你姓崔 啊， 二崔 哎，我来了， 你不能不乐意， 高兴。 你姓沈 哎， 二婶儿 哎， 你 配你那二叔，咱俩结婚了，合着 像话。一个地方一个风俗一个习惯。 哦，您对这个方言学得很像。 哎，不敢说像。我能小点 啊，各省的方言全能学习一下。 全能学。 像什么离这儿几百地的，像什么神武姚安完唐二县七井八里这个地方的话，你 行啊。 那我问问您， 你要不信你就问问我。 那么要管这个站着怎么说呢？ 站着不叫站着， 站着叫 叫立柱。 哦，立柱。 哎，站立嘛，正字儿。 哎，文武正韵， 对不对？ 要是那个坐着呢， 叫稳柱。 稳坐。 哎， 怎么叫稳坐？ 你想啊，他坐着就比站着稳当啊。 不错不错，坐着就比站着稳呢。 哎， 您要躺那儿比坐着还稳呢。 你看他这就明白了。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那么要把那个走呢？ 叫有的转。 哦，有的转。 嗯， 快走。 有的缓喽。 蹲着。 鼓的转。 躺着。 倒转。 趴着。 不趴着。 你怎么不趴着？ 是啊，你肚子疼啊？是怎么着？ 要穿那个大棉袍， 大棉袍子、小棉袄子、酒肚子、麻路子，打一个麻鞋，白换斗，你奶那个孙子， 这谁奶的孙子？ 哎，我这是口的语儿啊， 口的语儿，您到家里说去， 人到家就忘了呢。 那要瞧见我呢， 想起来了。 您看我这倒霉劲儿的，哎，您要能瞧，咱们二位瞧一瞧， 可以呀、啊。 嗯， 瞧可是瞧， 是， 咱们有个说明。 哦，有个说明， 咱们两个人是亲戚。 咱俩是什么亲戚呢？ 咱俩是姑表亲。 姑表亲。哦，我明白了，是一个姑父家一个舅舅家。 啊，不不不，姑表亲。 是啊，表兄弟啊。 姑表亲 怎么个姑表亲呢？ 我爸爸是姑统的，你爸爸是表姑将。 对，俩手艺人合着。姑表亲就是哎，一个姑父家一个舅舅。 哎，对了，姑表亲，姑表弟。 哎， 哎， 你呀，头二十来年你就来到北京了。 是是， 乍来的时候啊，你卖豆圆卖豆腐不行，后来托人呢开了个大粪场子， 哦， 管着二十来个茅房。我在老家呢年成不好，旱了三年涝了三年，把我呢给灌上来了。 嗯， 闹骂打把我咬上来了，我呢见着人呢就答的香甜。 哦，要说这话你找我来。 我找你。找是没找着，咱俩碰上了。 哦，咱俩说话要打香甜。 打香甜。 好， 你打 这 边 来。 我打这边来。 好。 哦， 你要咬我是怎么 的？你这咬你这不是叫 你？你这什么香啊？ 叫你呢。 哦，这是招呼我 啊。 烧火你也怎么这么个味儿？ 是啊，他我来的时候拿的路费少啊，走半道就花完了，两天两宿没吃什么了，没底气了，这就勉强啊。 这么说话还勉强？ 哎， 那么我呢？ 你吃醋？ 我怎么说？ 走啊！ 我怎么这么大的底气呢？ 当然了，他你不是挨着茅房吗？滋养料大呀。 说什么滋养料？ 啊！我，你不是南国不是？ 啊，你不是油葫芦啊？ 你不是蚂蚱啊？ 你不是蛐蛐啊？ 你不是刀郎啊？ 我俩跑草地里去合着。水虫啊？ 水虫干嘛？ 你怎么管我叫国夫？ 嗨，我说的你不是我哥哥呀？ 哥哥就是 蝈蝈。 哦，哥哥就是蝈蝈。 对了， 那我说什么呢？ 你说可不是我呀，这不是第二的啊。 您先等等吧，这第二的是什么？ 第二的就是兄弟。 哦，第二的是兄弟。 哎， 那么那第三的呢？ 上学去了。 那就不管他了。 啊， 我， 你不是男蝈蝈啊？ 我老听我是蝈蝈和尚。可不是我呀，你不是第二的。 可不是我呀。 你躲得来的。 我夜了后行啊。 夜了后行怎么来的啊？ 我夜了后行跟那夜钱来的 啊。你没碰见海怪啊？ 你没碰见妖精啊？ 你看见龙尾夜了不？ 这干嘛呢？这是 你不跟那海里能夜钱来的吗？ 嗨，我跟夜了那趟车来的。 哦，夜了那趟火车。 对了。 哦，夜车来的。 可不是 下车不走了。 是啊，十一点多了。 你去的哪儿了？ 去的张贼那个豆腐坊了。 哦，站 见着了， 天黑在那儿了。 我长得里里外，后来想全在那里呀。 好说话来着， 可不是啊，拉了一宿呗。 想起我来了不？ 说你来着， 他提我来了。 说你咋来的是卖豆圆卖豆腐不行啊？ 啊，不赚钱。 后来你就开了个大粪场子。 啊，开了个粪场子。 管着时候好几个茅房。 啊，有十几个茅房。 那就行了，有这个茅房，你们家里这个人就吃不了啊。 什么我们都吃不了？ 不是那个把那个粪 们卖了换了个虾呀，你们吃不了啊。 你得把那钱说出来。下了年成怎么样啊？ 年成不好啊。 不好。 旱了三年，涝了三年，今年好不容易要收成了，闹了蚂蚱呀。 你看 那蚂蚱呀，飞黑了天，捞黑了地，捞到庄稼地嘎吱嘎吱嘎吱全给吃了。 全给吃了。 可不是啊。 我那个地吃了吧。 你哪里有地啊？ 河南山坡靠河边四十八亩啊。 哎，那不是侯德清的地？ 侯德清年刷书了，那不是倒进我了？ 哦，那不是四十八亩地倒进你了？ 倒进我了。 你看看，看那个地呀，就看你的人呀。 就是。 看你的人，就看那个心。哼，那蚂蚱是神虫啊。 嗯。 扑打扑打扑打飞来了，到人看是你的地，扑打扑打又飞走了。不说蚂蚱呀，连个蚂蚱籽可也没有啊。 我说我那个地收成。 哎，也没收成。 没蚂蚱怎么收成？ 蚂蚱是没有啊。 是。 那水都没了人了。 都淹了。我连点柴火全捞不着，我说。 你怎么那么好心眼呢？ 别的地全吃了， 你的地收上了。 哎，也别说， 你别看一人多高的水， 嗯， 那你的一亩地还打六口的呢， 棒子 蛤蟆 啊。我这地里已经收成蛤蟆呀。 也就那玩意儿。 干脆咱别学这个。 学什么？ 咱们学一回山东人说话。 哦，学山东人。 哦，说话就来。 那行啊。 山东地方最大。 就是啊。 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 哎， 咱们两个人学胶东一带的口音。 可以。 登来清。 对。 说话舌头打肚了。 对。 那我得问问您。 对。 这个山东人要管这个一家子怎么说？ 叫一环家。 环家。要管一个庄的人。 叫一户塔的印。 嗯，一个桃的印， 哎， 啊，掌柜的， 范掌柜， 学徒的， 小立本， 上北边， 到伯边， 上北边找人， 到伯边那个县找个印， 吃饭 得饭， 吃肉 得肉， 吃鱼 得鱼肉， 要吃鸡， 得小姐的肉， 是费劲。哎，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咱俩学学， 嗯。 小可是小， 嗯， 我可是你孙大爷。 我，你出去跟我开玩笑就开玩笑。 我怎么开玩笑？ 你怎么又是我三大爷了？啊，像话吗这？ 我论的是你三大爷。 怎么个意思？ 我跟你爸爸相好啊，我们两个人打老家上来，走半道我们俩拜把兄弟。论着我是你三大爷， 对， 你爸爸呢领东。我呢当先生，后来我们两人犯点别扭， 嗯， 那么你爸爸呢过了几年发了财了， 哦， 开了好几个大买卖，设饭庄子，俩水屋子，银行净存十好几万块， 哦， 你父亲死了之后你是不小好，吃喝嫖赌抽白面打马飞，这点家业全让你给抖了的， 哦， 说北京话你要了饭了，要说山东话你是抱了墩了， 我抱了墩， 见着山东人就心钱，见着山东人就心钱，今天呢你见着我了也要跟我要钱， 嗯， 我给你可是给你，我不好送给你，冲着你爸爸的面子我要数了你几句， 要说我说 说话让咱们俩人说话， 嗯， 让别人一听就好像两个山东人在这打架一样， 哦，咱俩说好话就跟打起来一样， 哎， 那是山东人气死， 就是， 哎 哎，我气粗你可别气粗， 我怎么不能气粗呢？ 你不是有点病吗？ 哦，身上有病。 对， 什么病？ 小三灾。 那您说说， 温病、热病、伤寒病， 啥？ 跑肚拉稀、大头风、腰翁打背、砍头疮、死头脖子、临床腿。 哪样病我也活不了，简直。 有点小三灾。 这还小三灾呢？这 啊。来，我给你捯饬捯饬。 还化化妆？ 当然得化妆了，你不化妆不行啊，要不然不像啊。 嗯，我这什么病？ 这是一个鼠疮脖子。 哦，鼠疮脖子。 你这鼠疮脖子已然长对了环了。 砍头疮。 哎，鼠疮脖子，砍头疮，长对了环了。 长对了。 你这脑子就爱上那个扶哥人。 扶。 走到那个留神，千万可别打气氛。 要一打气氛。 一打气氛，啊气，脑子就掉下来。 嚯！嗯， 还得捯饬捯饬。 还有呢？ 还有呢。 嗯，这有什么病啊？ 塞漏。 塞漏是什么意思？ 塞漏就是吃什么漏， 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 这儿塞了，这么大个鸡子扔你就掉出来啊！哼，你走道还要挠着点腰， 那什么病啊？ 腰翁， 这儿有腰翁。 哎，对了，腰腿要哈巴着点儿， 那什么病？ 临床腿。 我还活得了啊？ 给你这扇子夹着， 这是什么呢？ 要饭的家伙。 哦，就那砂锅。 对了， 哦，小那倒霉的下。 哎，对了对了。我看你像不像？ 大家注目，您看我。 你来了试试。哎，要说王成友学这个还学得特别的像，为什么要这么像呢？他这是遗传性。 哦，我们辈儿辈儿是这样。像话吗？快笑笑。 你打这边来，我打这边来。嘿， 我这踩地雷上了。 我看你，我一瞧你我就生气，招呼你呢。 哦，你瞧见我这模样你生气。 对， 这不是你刚给我捯饬上的吗？我也不乐意这样啊，是不是？你这挥，哎，我呢， 你说忘。 哦，你这挥，我这忘。 哎， 咱俩合在一块儿是挖灰， 我这灰 你这挖， 好家伙， 挖， 好家伙， 挖， 好家伙， 挖， 你怎么老挖呀？ 你不叫我说这句挖吗？ 是啊，我那灰你这挖，我说好家伙。 那我呢？ 你说是什么？现在的好家伙。 啊，现在的好家伙，你到我这费家伙合着。 哎， 挖。 好家伙， 什么现在的好家伙 呢？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啊？也不是大鸭蛋吗？ 你大鸭蛋。我说你不是小侄儿。 什么 小侄儿？ 小侄儿。 哎， 你先等等吧，我听听这舌头别扭。哎，也不是小鸡子儿，也不是小鸡儿。这舌头多别，那我说什么呢？ 你说可不是我，也不是沈达呀。 这好角全在他这儿呢。 废话，好角在我这儿，受累还完全在我这儿呢。 哦，受累在你那儿 啊。 这病可全长我这儿了。 哎，好，好家伙。 哎，现在的好家伙。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嗯，我老听我是小鸡子儿。哎，可不是我。你们人家不是三大 呀？ 哎，吵了去了，合着。 哎，孩儿啊，还硬是三大？ 你什么领域？有胡子里胡子，没胡子那驴鼻子。 你怎么混成这样 了？我提了包了凳子。 包了凳子。 哎， 老家呢？ 老家过去了。 老家过去，这个领袖。 领袖包头带回杨家，带回山东，今年病毒 了。哦，今年病毒了。 是。 哎，那是孩儿的孝心。 哎，那是我应尽的责任。 老人家死去了，那个领袖。 哎，领袖包头带回杨家，带回山东安康。 那个买卖 全逮起去了。 对，那个钱呢？ 钱花了亏空。 什么亏空？ 什么亏空？老家在是中交银行多少十几万？ 你别胡说八道了，昨天跟你们就没有亏空啊？ 怎么亏空？ 我老丁还家的说了，你小孩是不学好啊？ 咋不学好？ 吃喝嫖赌啊？ 没哪回事。 你是逮不面儿， 那是血口喷人。 打马飞进， 你有禁言的？ 怎么会没有禁言呢？ 我这禁言的。 你看你那个禁言， 哪有禁言？ 哎，这不是禁言吗？ 这儿啊，这是圆角的窟窿。咋不打马虎劲？ 哎，你不是还家了吗？ 还家到了，到了没钱，今天不通，到了烟台村不通，不了又回来。 什么又回来？昨天你怎么走？ 我咋没走啊？ 你不老天津卫的吗？ 老天津卫去了。 当天津卫王掌柜给你等于找了18万块钱的事，你怎么干？ 这不够挑费？ 什么不够挑费？人家够挑费， 你说话干嘛？你说话干嘛？ 我一天天有气。 你有气什么的？ 你找我干什么？ 赶紧给我俩钱好还账。 老天哪，没钱哪？ 你没钱你不能说。 我怎么不说你啊？ 你怎么说？ 我说了，我给你爸爸想好啊。 我 一定说你啊。 你说。 我告诉我随风地球人， 我 没卫生，我别没卫生， 谁没狗啊？ 我有钱呢， 你们 有谁养起你啊？说你什么 什么呀？ 嘿，你早晚得喂狗啊！ 你才喂狗呢！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合说的相声《学四省》，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录音。下面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片段，由崇玉杰、王玉兰合唱的《闹江州头一烙》小片段，这是流派京韵大鼓的名作。